在这里视线里都是你，全部是你微笑的表情，太让誓言变平地，伸出森林整片的森林，你在树荫里复杂的生命，因为有你我一层 爱的主打曲是萧亚轩的一首招牌式的动感舞曲，也是萧亚轩招牌快歌当中最为上乘一首。轻快通畅的旋律听起来感到意外的舒服，萧亚轩精彩演绎，让爱恋的感觉在歌中芬芳四溢。一起听到爱的主打歌。 唱什么？

在忙碌的日程当中，林俊杰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直为梦想打拼，把所有的精力都献给了工作，没有调整好心态，演变成了恶性循环，在不知不觉中变得负面脆弱，对自己越来越陌生。和林俊杰多年合作，深刻了解他音乐之路的作词人林秋离，不仅写出了林俊杰内心的疑惑、呐喊和感谢，也道出他将人生献给音乐的真挚告白。一起来听《不为谁而作的歌》。音乐旅途今天最后一首歌，听到梁静茹《情歌》。 情书在不朽也磨成沙漏，青春的上游白云飞走，苍狗与海有闪过的念头，潺潺的流走，命运好有的人都沉默，一整个宇宙换一颗红豆，回忆如困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一切只有音乐。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不一样的音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在2016年，各类的音乐节目是层出不穷，老歌新唱，经典重现，这都给音乐焕发了第二次的生命，也让我们感受到一场场精彩的视听盛宴。著名的乐评人尔蒂就曾经总结过2016年度的十佳表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楚天一起盘点十首最佳音乐表演。 你划定楚河汉界，我不能轻易犯规，所有时间都实现给了你有限权，不自觉爱到不敢冒险，成了你的傀儡，一年两年才感觉我有多狼狈，爱到妥协，到头来还是无解，绑着你不让你飞，你是不敢重演，我好累，爱到妥协也无法将故事再重写，你一下最后痛点，我躲在我的世界，你划定楚河汉界，我不能轻易犯规，所有时间都实现给了你有限权，不自觉爱到不敢冒险，成了你的傀儡，一年两年才看见我有多狼狈，爱到妥协，到头来还是无解，绑着你不让你飞，你是不断重演，我好累，爱到妥协也不发展，故事再重写，你一下最后痛点，我躲在我的世界，你只是害怕一个人睡，我不想再为你掉泪，我了解不会变，不再徘徊，是自己的明天，爱到妥协，到头来还是无解，绑着你不让你飞，你是不敢重演，我好累，爱到妥协也无法将故事再重写，你一下最后终点，我躲在我的世界。 一个带着黑色幽默的另类表演，德国战车、迈克尔·杰克逊、军乐、歌剧、滑稽肢体、庞麦郎式的造型，这些相互冲突的元素混在了一首歌，就形成了一种荒诞和戏谑感，就像是一部犯罪喜剧。第十名，来自信在《我是歌手》当中带来的这首《江南 Style》。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情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夕阳，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true,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 It had to be you, 音乐旅途 Please close your eyes, 不同的语言 and concentrate, 不一样的音乐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 把这首歌追溯到了他评课弗洛伊德的根源上，让歌曲当中所有的隐喻都是毛骨悚然的，让晚安有了安息的意味。当最后你感觉它已经结束，那种恐怖的气氛又是卷土重来，仿佛尖叫声让噩梦不断重现，简直是触目惊心。第九名来自刘文天，晚安北京。 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们，风挥起自夜的钟声奔去，带着街上乞讨的男孩，带着路旁破碎的轮胎，去自夜钟声悲剧，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们，晚安北京，晚安晚安所有孤独的人。 祝福而感动，终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 一部宫崎骏风的纯真动画，它是森林当中一头单纯懵懂的小怪兽救了一个失踪在森林当中的男孩，男孩教给他一首歌，他用好奇且充满童趣，仿佛二字经三字经一样断句来学唱，可是并不懂这首歌的真正意义。一个月之后，男孩向他道别离开，他坐在悬崖边上看着远方的世界，终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第八名来自苏运莹，知足。 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如果你快乐不是为我，会不会放手？其实才是永久。当一阵风吹来，风筝飞上天空，为了你而祈祷，而祝福，而感动。终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才发现笑着哭最痛。山丘，太阳它唱着那一年的歌，那样的快乐那么足够，足够我天天都品尝着寂寞。多久没见你？ 音乐旅途今天最后一首歌，听到陈洁仪《心动》。 有多久没见你？以为你在哪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呼吸。有多远的距离？到你气息，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回头就看到你。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啊，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 曾经以为那是一次潇洒的借口，所以我一直相信能够轻易说 hello， 抱着游戏的心情，讨厌自己没有防备的感情，不在乎自己有没有这种能力。 我必须承认，不敢释放我的